外国团体网站载文赞扬了朝鲜以主体的青年强国放光辉。缅怀金正日大元帅斯洛文尼亚委员会在网站载文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名称，还有青年强国的新名称。朝鲜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国家，拥有一支精神道德风貌健全而高尚的青年大部队。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委员会在网站载文指出，青年强国朝鲜虽然领土不大，但站在世界顶峰，充满着胜利属于朝鲜这一信心。全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网站载文指出，对朝鲜劳动党和人民来说，拥有一支可靠的青年大军是一个莫大的自豪。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在网站载文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继承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崇高遗志，朝鲜青年在他的关怀下成长为誓死保卫领袖的猛将，世界独一无二的青年强国朝鲜拥戴卓绝伟人，其未来是辉煌灿烂的。